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常言说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要说这欢欢是家里的这个小宝贝儿啊，那老何可就是家里的老宝贝儿了。作为家里的老宝贝儿，当家人，他的一举一动啊，都受到家里每个成员的关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他们老何家呀，有一个固定的规律。什么规律？每天一早啊，这老何准点的去公园遛弯去，哎，风雨无阻的。每天遛弯回来呢，这气色显得都特别的好。不过今儿个老何遛弯回来呀，这情绪有点不对劲儿，始终闷闷不乐的。 哎，我说爸呀，您打遛弯回来都唉声叹气一个多钟头了，怎么了？ 嘿，都是让那李大妈给气的。 哟，李大妈怎么气您了？ 今天早上她问我，你除了每天遛弯还有什么爱好啊？我说我没什么爱好，结果他就笑话我。他说他又扭大秧歌，又唱大合唱，现在还开始学着写地书了。 爷爷，李奶奶唱歌可难听了，扭秧歌老崴脚，写地书跟拖地似的。 就是啊，我也跟他说，就你那爱好没一样专业的。可你们猜猜这老太太怎么说？ 哎，怎么说的？ 她说她这么做呀，那是为了让人觉得自个儿在扭大秧歌的人里，这唱歌最好；在唱歌的人里，地书写的最棒；在写地书的人里，秧歌扭的最好。知道人家这叫什么吗？ 嗯，叫什么？ 这叫综合实力。你们听听，这老太太说话够多气人。 爷爷，您别生气了，你也可以找些适合自己的爱好嘛。 爷爷除了遛弯的，剩下的无非就是抽点烟，喝口酒，没什么爱好了。 哎，我说爸，这抽烟喝酒叫不良嗜好，看来啊，我们三口人还真得帮您找个有益身心的爱好了。 另外，酒可以适量少喝点，这烟呀，您必须得戒喽。咱先商量您怎么戒烟吧。 说到这个戒烟呀，还真是挺考验毅力的啊，尤其是那个抽烟抽了很长时间的朋友，戒起来可真不容易。下边呢，咱们就来听听马季、唐杰忠和说的相声小段《戒烟》。 有这么一句话，哪句话呢？抽烟容易，戒烟难呐。 好嘛，这是孔子说的。 我们邻居那姓孔那小子说的。 那是孔子啊， 我跟他有同感。 是吗？ 抽上烟之后要戒的时候还是确实非常痛苦。 那得下决心有毅力。 哎，就是我就是戒烟的时候，哎呀，痛苦太大了。 怎么呢？ 哎呀，真是抓耳挠腮，不知道缺点什么似的。 那你坚持下去不就？ 哎，在家里我倒是能够戒。 怎么呢？ 家里他有一种动力。 什么动力啊？ 我爱人拿着棍儿那盯着呢。你冒那烟卷我就揍你。 还是够厉害的。 后来呢，我自己创造了一个叫做精神转移法。 怎么叫精神转移法？ 这好 啊， 烟瘾犯了，不在家待着。 哦， 晚上我上剧场。 哦， 看节目去。 看戏去。 哎，到剧场里头一坐 啊， 两边都写着呢，禁止吸烟。 对，不能抽烟， 是吧？节目再精彩一点 啊， 把那烟瘾那劲儿就给压下去了。 这精神就转移了。 第一次我到剧场去了 啊， 前面节目也精彩 哦， 根本不想抽烟， 这不挺好吗？ 演着演着中间休息十分钟。 哦，剧场中间休息。 哎呀， 怎么 观众呼呼啦啦都出去了 啊？你呢？ 我坐这儿烟瘾就犯了。 是吗？ 转移转移吧。 啊， 也没节目啊。 哦， 干脆我也出去溜达溜达得了。 也出去了。 我一出去到了休息室啊， 啊， 好家伙，这个地方烟雾弥漫。 哦， 啊，这地方不花钱就抽了。 大，瞧这份出息。 我一想这不行啊，这烟戒不了啊，下决心不抽。 对，还得坚持， 就在这环境里锻炼自己， 好 考验自己的意志。 对， 坚持十分钟根本没抽烟。 哦，坚持过来了。 哎，铃一响， 你啊， 观众往剧场里头走， 开演了， 我也往里头走吧。一回头，啪， 什么 也不哪位 啊， 这么长一根烟头扔我脚底下了。 哎呦， 这是诚心考验我呀，这是。啊，你往别处扔不行吗？你非扔我脚底下啊，看不起我呀。 嗯， 这毫不客气， 把他踩灭了， 我给捡起来了。 捡起来了， 借机我赶紧抽两头。我连抽好几口没嘬出烟来。 怎么回事？ 仔细一看，坏了。 什么呀？ 也不谁那么缺德，把入场券捻成个卷儿。 入场券了。 刚刚咱们听到的是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戒烟》。这个戒烟的经历啊，不少朋友都有。我有一个朋友还因为这个戒烟方法不当啊，得了胃炎了。那位说，怎么戒烟得胃炎了？是这么当的事儿。那天呀，他上医院看病去，老咳嗽。大夫跟他说了，说您这个呀，气管炎啊，还挺厉害的。您抽烟不抽啊？他说我抽烟呀。哎，一定得把这个烟戒了啊。戒了烟之后您这个气管炎才有可能好。不是，戒烟不行啊，我这抽了多少年了，我这平常老想抽啊。您要是实在想抽啊，您可以转移转移。那我怎么转移啊？您吃点东西，吃点零嘴儿，哎，分散一下注意力，这劲儿就过去了。好好好，行行行。这位领了这个偏方之后，一个月又上医院去了，还找这大夫。大夫您看我这气管炎怎么样？大夫看，哎，不错，您这气管炎啊好了不少了。这是一喜，还有一忧。什么一忧啊？您又得了胃炎了，这怎么回事啊？哦，胃炎呐，那大夫难怪了，您不是让我一想抽烟我就吃点零嘴吗？我这每天为了戒烟呐，一天吃4斤多的瓜子和花生。好，说完了我这朋友戒烟的事儿啊，咱们再回到老何家，关心关心老爷子这戒烟情况怎么样了？一家人给老爷子想出没想出这戒烟的方法呢？ 爸，我看您啊，还是找个替代物戒烟吧，比如说圆珠笔什么的。想抽烟了，就叼个圆珠笔。 他我成天叼着个圆珠笔满大街溜达，好看吗？ 爷爷。我给您烟里放上辣椒面，您抽一次啊就不会再抽了。 对，再撒点孜然，爷爷我成羊肉串了。 你们爷俩别乱出主意了，咱还是让爸戒断戒烟吧。 戒断戒烟？怎么戒呀？ 听听情景喜剧《我爱我家》的这个小片段您就明白了，说的呀就是富明老人戒断戒烟。 戒烟工作打今儿开始拿您开刀啊。 这么快？可以谈一谈你们的想法吗？ 哎，根据您的烟龄、烟史、烟瘾、烟量，我们准备给您采取阶段戒烟法。就是通过控制您每天吸烟的数量来逐步达到彻底戒烟的目的。哎，比方说哈，第一天您抽5根，第二天 抽6根，这个方法好，第三天就可以抽7根。 第一天抽5根，第二天抽4根。 哦，这个想法很古怪嘛。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就要积极稳妥一些啊，比如说下降的速度要慢一些，这个一开始的指标也不要定得过低啊。看起码第一天应该是40根吧。 40根？还80根 呢。也行啊。 那也行啊。 这个一天抽80根难度是比较大的。不过我有决心，努力完成任务。 您想什么没事呢？第一天顶多8根，往后每天减1根，不许讨价还价啊。 这个样子，如果 花色品种对路的话，我看问题不大嘛。 爸、啊、您同意了、 啊、这个我听说有一种雪茄烟、啊、这么粗这么长、啊抽一根啊、差不多得两个小时。哎呀，这要是一天抽八根的话、啊、任务还是蛮艰巨的嘞。 您那说的是擀面杖啊，我们给您预备的是普通型香烟。 哎呀，这个从明年开始的这个戒烟活动还是很困难的吧。 什么明年呢？阶段戒烟法即日生效 啊。很好很好啊。这个我这个人一贯讲究工作效率，反对拖拉作风、哦、啊！今日事今日毕，今朝不戒更待何时嘛！啊，咱们说干就干啊！不行，你快一点！ 哎，干嘛呀？ 赶快把今天发的烟发给我。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这里是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欢迎您继续收听。经过这个耐心细致的做工作啊，最后老何总算是同意了戒烟，不过有条件，叫阶段性的戒烟。哎，把老爷子多年以来这不良的嗜好给改了。嗯，那起码是找到方法了吧，一家人啊挺高兴。可是你说老头不抽烟总得有点爱好吧，啊，要不然他觉得闷得慌啊。所以这一家人呢、啊、又马不停蹄的开始给老何琢磨起了全新的爱好。 爸，我倒给您想出了一个不错的业余爱好，特适合老年人。 什么呀？ 我猜的肯定是让您学唱京剧，怎么样老公，我说的对吧？ 真是知我者我媳妇儿也，就是让咱爸学京剧，这要学好了还能参加京剧票友大赛的。 你们俩净拿我这老头子开心，就我这嗓子要是唱了京剧，咱们家这一片这指定是孩子哭小狗叫汽车报警天天闹。 我没想到老何唱京剧杀伤力这么大啊！不过这个老年人呢，平时唱唱京剧，哎，的确是一种很不错的爱好。你看现在很多公园里头啊，经常有那个戏迷啊、票友啊聚在一块儿，自拉自唱，自娱自乐，水平还不低呢。下边啊，咱们来听一段郭达、郭冬临、蔡明表演的小品《戏迷》，来认识一位戏迷爷爷。 哎呀，这人呢，甭管干什么事儿，只要一着了迷，这乐子就大了。您就拿我爷爷来说吧，海外归来一年多了，一天到晚脑子里就这么一件事儿，京戏。这不前两天吗，非要考什么业余京剧团，让人给刷下来了。 爷爷， 今天呢、啊、为了让您高兴，我特意从京剧团请了一位专业的老师给你辅导辅导。 专业的 啊！ 哎呀，这啥时候来啊？马上就到啊！马上就到啊！ 马上就来。 那么赶紧把衣服换一下、啊。 行。哎呦，您说家里有这么一位爷爷，谁受得了啊？小兰怎么还不来啊？我那女朋友小兰啊，可文静了，待会儿一来你们就知道了。 爷爷在哪里？ 瞧多文静。 爸， 谁？哎呀，小兰，你怎么才来呀？ 对不起，我给孩子们排练来晚了。 孩子们排练 啊？演节目呀？ 真的？ 嗯。 哎，磁带带了没有？ 带了，带。哦，对，是这个。 到底是哪个？ 那个啊，这个。 行，就拿着吧。我跟你说，我在爷爷面前可牛可吹出去了，说你是专业京剧团的演员。到时候别唱砸了。 你看你，我明明是幼儿园的老师嘛，你干嘛说我是这专业演员呀？ 我要说你是业余的就该倒霉了，他该跟你说戏了，说到最后不是你休克就是他休克。 哦，那我就会唱一段苏三起解呀。 这一段就糊弄过去就完了啊。 那 爷爷，呵呵，京剧团的蓝老师来看您来了。 哎呀，蓝老师 那边 好好好啊，蓝老 不错、啊。 爷爷好。 啊，好好好好好，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啊！ 爷爷您坐您坐，爷爷。 来老师坐啊！ 来坐吧。 哎呀，来老师啊。 啊。 啊，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呀？ 幼儿师范。 那个，他是说呀，今天晚上能不能在咱们家吃饭？这，快！ 哎呀， 我不吃饭，我是说幼儿师范， 那他是说幼儿师范，幼儿师范设了个京剧科，他是那儿毕业的。 哎呀， 现在幼儿师范都设京剧科了。 对， 好，啊，来老师，那你就给咱们示范示范 啊。 行， 唱哪段？ 苏三起敬 ，他唱的可好了。 我 们在听这一块啊，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哎，在那儿。 好， 那我就给您唱一段《苏三起 敬》。好。我们的中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花朵的阳光照亮着我们每个人脸上的笑开颜，哈哈哈哈哈哈。 这是苏三唱的。 这个他啊，这样吧，爷爷，我给您清唱一段好吗？ 清唱没问题。 好， 伴奏 啊，伴奏伴奏， 我们来大伴。 好， 爷爷开始了啊。 三更儿里根儿隆儿隆，在那里根儿隆根儿里根儿隆根儿隆儿隆。 谁家包饺子呢？ 爷爷，您认真点好吗？ 我认真着你吗？ 再来啊。 当当个里个咚个咚，当当里个咚个里个咚个里个咚。 苏三离了洪洞县，县。 有点儿快， 快多了。算了，爷爷，还是让小兰啊跟着伴奏带唱一遍吧，好不好？ 收。 哎呦，什么？ 收。哎，蓝老师手放下，这老师的肩膀怎么能随便抱你啊？放下啊！哎，蓝老师，来接着唱啊！ 哎、你的伴奏带错了吧？赶快去换吧！ 爷爷看着我们呢。 爷爷干嘛呢？ 爷爷在那看我们。 爷爷。 爷爷。 爷爷，不要往那边看，你猜我是谁？猜我是谁？ 哎呀，你是我孙子吗？ 好了没有？猜对了。 你这个玩笑实在是太乏味了吧。 好了，来。不是什么 收？哎，蓝老师放下啊！哎呀，蓝老师啊，你唱的太好了啊！ 哎呀 ，蓝老师啊，哎，你在剧团里边在哪一个队呀、啊？ 我们那不分队，我们那分班，大班、中班、小班，我主要负责小班。我现 在、那我在哪个班？ 您在大班。您岁数那么大了 啊！大班、中班、小班，我在大。哎，你们这个剧团怎么跟幼儿园是一个编制啊？ 不， 不是啊，那个我们那不是幼儿园，它是个剧团，那个剧团呢，它也不是幼儿园，幼儿园不是剧团，剧团也不是幼儿园，您明白了吗？ 他说啥？ 我也没明白，但是好像是个幼儿京剧团 啊。对， 幼儿京剧团。 对， 哎呦，完了，没有希望了。哎呀，我这是严重的超龄。 哎呀，爷爷啊，你别着急， 别着急，爷爷。爷爷，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迷京剧呀？ 孩子们，你们不知道呀、啊。哎，我在海外40多年呀、啊。 只要一听见胡琴的声音，我就鼻子发酸，眼圈发红，我想家呀。哎，我们在海外啊，自己也成立了个戏班子，可总是锣旗鼓不齐呀。我今年已经70多岁了，我什么时候自己能够完完整整的唱一出戏，我就没有遗憾了。哎， 爷爷，对不起，我骗了您了。 不，爷爷都怪我，小兰根本就不是什么京剧团的演员，其实她是幼儿园的老师，是我女朋友，我就想让您高兴高兴。 收 啊。就放在那儿吧。 啊， 哎，当年我也是这样抱着你奶奶的 啊。 哎，好好好啊，只要孩子们有孝心啊，这就好。 好好好啊， 爷爷，您放心，我一定帮您实现唱戏的愿望。真的， 咱们三个人一块去考试，一块唱，保证能考上。 三个人靠，那能唱啥呀？ 咱们就唱那段唱脸谱。 那怎么唱啊？ 太好了嘛，这个。 我都准备好了。 真的。 孩子们，操练起来。 刚刚咱们听到的是郭达、郭冬临、蔡明表演的小品，叫戏迷。看起来啊，帮着老何找个合适的爱好可真是不容易。不过为了老爷子能够每天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估计这个小何啊、佳佳、欢欢啊，还会有更多更妙的主意涌现出来。正所谓三个那什么顶个诸葛亮嘛，是不是？咱们先来欣赏一首航天琴演唱的叫《唱脸谱》，稍微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啊，咱们再来听听这小何、佳佳和欢欢又会给老何推荐什么爱好。一会儿见。